大家好，我是冬至的扮演者陈章太康，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不天罡》，作者孟西石。 第249集，平安归来。飞机上，冬至按捺不住好奇心，问龙深： 师父，交流大会的人选定下来了？ 在我们来找宋恩之前就已经定下了，本来应该是你、李印、刘清波、张松、柳四，再加上一个，但现在李印去了日本，应该要重新换人。 卡罗斯不是说可以由一名老人带队的吗？我们全是新人， 现在局里大多都在忙着石碑的事情，一时也抽调不出可靠的人选，要是随便找个人带队，还不如全部由新人组成。你们培训期间这么多次磨合出来的默契，总比别人强。 我明白师父的苦心。 什么苦心？ 带我参加这次会议的苦心啊！虽然我全程都在打酱油，但也看了不少，听了不少，起码也知道如何跟别国的修行者打交道了。 龙神心头一笑，面上却不露。 那你说说看。 我们与51小组的关系有点像两国之间的关系，若即若离，不远不近，既要合作也要防备。欧洲那边则是几处独立机构，平时各行其事，关键时刻很难合作，所以现在欧洲魔物才会闹得这么厉害。东南亚主要是白袍降头师协会，不过这个协会比较松散，不是官方机构。还有东洋那边的修行界，现在应该基本都被阴雨鸠焰控制着吧。我看开会的时候，那个神官也没跟我们打招呼。哎，说到底，大家都有各自的立场和利益，在消灭魔物上合作可以，但石碑事关重大，只能我们自己来解决。 龙深面露赞许。其实冬至他们这一届的特管局成员是近年来综合素质最佳的，但这最佳之中其实也有高下之分。比如张松，他的资历与能力其实很高，但性格却桀骜不驯，这也使得他无法成为团队领导者。还有刘清波，论实力他不逊于冬至，但过刚易折，他也少了一份能屈能伸的韧性，其他人更是实力等方面各有欠缺。若说最被看好的，那只有李应和冬至两人。不唯独龙深看徒弟有偏好滤镜，如吴炳添、宋志存乃至宗陵等大佬也都认为李应与冬至可能就是十年二十年以后特管局的中流砥柱，所以这次龙深带冬至过来参加会议，实际上是经过高层内部决定的。冬至和刘清波等人也许自己并不觉得，但许多人无不在暗中培养关怀着他们。这次冬至中降头，虽然只有龙深一个人过来，但他随身携带了不少珍贵丹药，虽然这些丹药最后也没能派上用场，但制度所在不是龙深随便想带出来就能带出来的，也得需要吴炳添和宋志存签名同意。看见他的表情，冬至一乐，歪着头讨功： 哼，是不是我的回答让你觉得这个徒弟没有白收啊？ 不要顽皮。 这句话没有半分的训斥，反而带着龙身自己都没有察觉的柔和，倒有点开玩笑的意味了。 这就叫顽皮。 冬至抓过他的手指，放在嘴边轻轻啃了一下。 这样也叫顽皮吗？ 龙身反手握住他作怪的手，将其按在扶手上。 这叫挑逗。 没想到师父这么不食人间烟火的一个人，居然也会说出挑逗这个字眼。那请问龙驹被挑逗成功了吗？ 我坐怀不乱。 龙深看起来心情不错，还会开玩笑。冬至的手被按住就想动脚，可还没等脚尖挪过去，对方似乎已经提前察知了他的意图。 再乱动就在这里强行进入你的识海了。 我 他半点也不想在飞机上脸色潮红浑身发软被人误会，于是立马收手，不再逗自家师父了。龙深撇过头，无声一笑。 大战一场之后就没怎么休息过。回国的飞机上，旁边就坐着龙身，冬至的心神放松下来，在起飞前就睡着了。飞机起飞时的噪音与动静都没能吵醒他。龙身原本是没有睡意的，但兴许是被冬至所感染，看着他睡得正香，也渐渐地感觉到疲倦，把盖在冬至身上的毯子往上拉了拉，眼睛跟着闭上，不知不觉也小憩了一路。几个小时后，他们回到了特管局。冬至看着眼前熟悉的建筑，熟悉的看门大爷，简直觉得无比亲切。大爷抱臂坐在那里打瞌睡，耳朵却已经听见他们走近，抬起头，锐利的眼神不及收回，就看到龙身和冬至。冬至跟大爷打了个招呼，大爷微微点头，又低着头继续打瞌睡去了。冬至每回路过，都觉得这位看门的大爷甚是神奇。每天24个小时，他几乎不用休息，不用倒班，无论白天黑夜，只要进出特管局后门，就能看见大爷坐在那里。仿佛只要特管局在一天，他也永远在那里。如果要评选特管局头号神秘人物的话，这位大爷绝对是妥妥的高居榜首。他曾经怀疑看大门的大爷不是人，但现在看来，这普通妖怪也未必有这份经历啊。冬至救伤未愈，而且不久之后世界交流大会就要举行，刘清波等人都要来北京会合，龙身索性让冬至留在京城先养伤，不必来回奔波，反正现在网络发达，随时都可以远程沟通交流。此时正好是下午，没有想象中的浓情蜜意，师徒俩忙得不可开交。冬至先跟着龙身去见吴炳添和宋志存，向两位局长汇报这一趟的行程。他发现吴宋两位局长都明显消瘦了，可见这些天他们也没闲着。彼时龙身忙着修补深渊通道，冬至正与天魔进行殊死搏斗，两人刚好互为补充，三下两下将事情的经过道出。吴炳添与宋志存虽未亲至，但他们也是身经百战的人，如何听不出其中的凶险呢？宋志存当下就感叹道： 哎，我本该跟你们一起去的，你们这一趟啊，可谓九死一生。 既然已经平安归来，就不必说这些了。你那边如何？ 宋志存也是刚从四川赶回来，一身的风尘仆仆，甚至还没来得及回家洗个澡跟妻儿温存一下，就急急忙忙地回总局开会。因为特管局又发现了一处石碑，但事情并不妙。组成阵法的8块石碑，几处龙脉各有发现，位于少华山脚下的石碑被发现时早已碎了几百年，无力回天。之后特管局诸人加快动作，却一无所获，这才不得不兵分两路，一面派李应等人去日本找阴雨鸠彦，一面继续搜寻剩余石碑。说来也是机缘巧合，这时在三星堆附近的一处古墓被发掘出来，考古人员在主墓室发现了半块残破不堪的石碑，对上面的符箓不得其解，差点当作一种从未被发现过的新型文字。西南分局得知消息之后立刻赶了过去，经过对比勘察之后发现，那半块石碑果然就是他们寻寻觅觅的石碑之一。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时期，古蜀国为秦国出兵所灭，秦王任命大臣陈庄为蜀国相国，而挖掘出半块石碑的墓主人就是陈庄的副手，应该也是当时秦国的一位贵族，也是伐蜀的重要人物之一。根据墓志铭所言，这块石碑曾是远古流传下来，被蜀人视为天上所赐，也被蜀王认为是自己得受天命的证明，是以不管蜀王如何更迭，石碑都被完好保存在祖庙里。但秦人既想吞并蜀国，自然要打破蜀王的天命论，于是这块石碑就被陈庄下令打碎，半块运回秦国献给秦王，余下半块则保存在原地。后面那数十年里， 蜀国局势逐渐平定下来，石碑的政治意义已经荡然无存。陈庄那位副手，也就是墓主人，就将半块石碑要过来研究把玩，后来病逝任上，就地安葬，还让人将石碑也一并随葬身旁，这才有了数千年后的发现。然而这对特管局而言却是一个噩耗，石碑已经成了半块，就算再找到剩下那半块也无济于事了。镇魔阵法相当于又破了一个缺口。听到这里，吴炳天不由苦笑， 碎了三块了。 哎，石碑共计八块才能组成八方伏魔阵，我担心现在八缺其三，阵法会出现松动。希望这次丁兰他们去日本能有所收获，哪怕能知道阵眼在哪里，我们也不至于这么被动。 吴炳天抹了一把脸，似乎打算将熬夜的疲惫抹去。 我还没来得及跟你们说呢，前天我和宗老、张老他们一道开了个会，他们都认为阵眼应该在昆仑山，只不过昆仑山太大，确切方位还无法确定，现在只能先一点一点地展开搜索，宗老和张老他们也会赶过去会合，一起参与寻找。 昆仑山不是一座山，而是延绵不绝的山脉，被视为华夏的万山之祖，也是所有龙脉的起点，无数神话传说起源于此，自远古以来从未断绝，的确很有可能就是阵眼所在。但这个地方光是6000米以上的山峰就有19座，山顶积雪终年不化，更有从来无人涉足过的深山心脏，要是一座一座挨个搜查过去，3-5年功夫也未必做得完，更不要提数之不尽的天险奇观了。 丁兰他们现在有什么消息吗？ 吴炳天摇摇头， 我让他们以自身安全为重，不到万分危急的时候无需一直联系。 李应经验稍微欠缺，但此去他不是三个人之手，有丁兰和余不悔在，足可见机行事。不过因与鸠雁经营那么多年，不可能料不到他们会上门去，所以丁兰他们这一趟同样平静中暗含重重凶险。 本期播讲完毕，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